却又穿绸不为苦，幸亏那爹爹有办法，才能够此地用人做。哼，要是侬听了那娘的话，哪能为娶到黄人的谁苦？ 妈是一个本分人，她只是十里人问我，不愿意我出来帮人家，情愿自家去受苦。 妈天生穷骨头，啥心也要面子过，侬不是归国道路千金女，为啥不好用人做？我晓得哎呦，为了八块钱甘心情愿去吃苦，离乡背井有八百里，回来一次有两年多。侬啊，千定不能看那娘个样，哼，那娘真是一个没出息个老太婆。 爹爹，侬听听来屋里去讲好不好？此地是别人家的周公馆啊！ 周公馆不能阻止我的囡恩在家上了。我告诉侬听呐。 爹爹啊，侬先听我讲。这个一次妈回来蛮高兴的，主要是来看看哥哥得是我。侬要是啥事没光顾啊？哼，我弄弄两年来所做的事体，才去告诉把哥哥听。 哼，我说啥事体啊？哎呦，我是特吃吃老酒，多多动地不想想，死掉了这个山上事体还有啥事体啊？嗯。那也快近五十岁的人了，我怕那哥哥弄我哪能？ 哥哥啊，真不高兴来管侬这个一些文章事体了。 伊能管我？ 哥哥既不骂，每月的零用的，不能往肚里想捞得起。要是不让哥哥晓得知，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敢拿我怎么样？我倒有点不服气。这一道矿上去做工，哎，我是实在不容易，想不到三日天八饭一吃饱，狐狸尾巴女英雄。兴风作浪，故宫要造反，少不了我的么老爷跟前磕头去赔礼。厂子穷，我还要得一起靠屁股，好意思对我发脾气？既要上来是我干活忙，哼，舍不得我的那姆妈要分来哩，我就要。 爹爹侬， 哼，不认这个。王八蛋，你只要东西。 爹爹，侬为啥要得那样子糟蹋哥哥啊？ 伊不是侬哥哥呀，我只要侬一个囡恩，是侬啊，爹爹多少欢喜侬啊。 好了，爹爹，侬等下出来休息一些吧，我要上楼去替太太送药去了。 哎，我还要跟侬商量一桩事体啦。 还要商量点啥啦？ 侬晓得吧？哎，上日不是老爷做生意啊？ 嗯。 多少呀？送给我十块洋钿呀？ 那不是很好吗？ 哎，十块洋钿有啥用上啊？一万早就没了。那 么侬夜里回去问哥哥要好了。 哎呀，看侬啊！我问侬三个铜钿，几时没还过啊？侬现在手头有个铜钿，哎，师兄啊，是不是调个七八块洋钿给我用用啊？ 我没铜钿。 嗯，人家不晓得，我还能够不晓得吗？侬到此地快两年了。得讲工地的上地零零散散。 爹爹，一块两块不是才把侬拿去了吗？ 那么还有姨？ 姨 不是经常拾铜钿把侬用吗？ 姨，姨啥人啊？ 多少呀？ 爹爹，侬不要穷疯了，还三五四。 哎呦，不要讲自家眼了， 我相信个穷当差的囡恩，受人家一眼礼物也没啥关系。 好吧，侬要几点上快点讲。 那么先拿30块吧。 30块我没。 好啊，侬难道哪能到我真的糊涂了？我不晓得侬的文章多少样事体嘛。 爹爹，侬是我爹爹是应该的能讲的嘛？ 不错，我是侬爹爹，爹爹有权利管教囡恩。我问侬，谁家里为啥不要再个回来？ 谁呢？哦。老爷从矿上回来，太太叫我替老爷寻一件衬衫的。 那么开汽车送侬回来的啥人啊？ 哦，哥哥，哥哥，你哪能会得来的？ 妹妹，董事长呢？ 老爷就是老爷，啥个董事长不董事长？到此地就是叫老爷，连这个一眼大公的规矩都不懂，到底是矿上想做畜生？ 去告诉医生，是矿上想工人代表来了。 啥？工人代表？侬伊拉兴风骚浪闹罢工，好吧，侬先回去，矿浪向事体侬，有那爹爹那子弟等侬想办法。 侬不懂我人的事体，用不着侬费心。 爹爹，侬是去看看客人走了没？是领哥哥去见见老爷吧。 哼，我怕伊不会见侬吧？ 不会见吗？是伊让我你到此地来，能不见吗？前天就在此地公司里见过面，谈过闲话。 好吧，那么我去跟侬问问看啊。哎，要是伊见了侬，少讲粗话，听见了吗？哼！ 哎，真是个奴才气。 哥哥侬，哥哥讲话要小心啦，老爷受了里向。 妹妹，侬不要蹲在此地了。好的嘛，快要回来了，早点回头生意，到屋里去吧。 屋里去，这个是为啥，姑姑？ 妹妹呀、啊，心中的不是好东西，我是万分恨到三兄外，你不要看这房子多威风，这都是。人生浪花得来，平日里拿我们工人不当人，动不动就用手铐来对待，一句闲话不对头，马上请你坐牢街。这两年来。新州的虽然我看得多，妹妹啊，不要再待在他家内。 姑姑，两年没看见侬了，侬的重点不一样了。 妹妹，两年多了，我看侬也有点变了。 哎呀，好不容易等了客人走，刚刚我要想开口讲。伊来了一位客人，我看还是到下房去等一等吧。 好吧，让我自家进去。 哎，做啥？ 姑姑， 我要进。 姑姑，是到下房去等一等吧。 好，也好，省得伊拉讲你工人不懂规矩。 我看到下房等等蛮好嘛。哎，我领侬一道去啊！此地房子都东窗西窗走走错了。哎，师兄啊，侬此地等等，我要等侬讲闲话。哎，我等侬去。哎 师兄， 哎呀，你少爷来了， 师兄， 你哪能办？哦， 师兄， 我，师兄人呢？ 师兄，我出来，我告诉你一桩事体啊。 呀，哪样嘛？ 师兄，师兄， 是错了， 爹，是我。 有啥个事体啊？ 我来领师傅啊。 没啥事的。 哦，真奇怪，到啥地方去了？师傅，师傅。 哦， 哎，啥人叫侬啊？ 是你少爷。 做啥？ 我没晓得伊啊。 那么侬为啥不理伊啊？ 侬不是叫我等了此地，有闲话要跟我讲吗？ 哎呀，看我啊，忘记了。哎，刚刚我跑到下方碰上两个王八蛋讨债去，问我讨铜的， 哎，看样子今朝烧廿块洋钿不好过门啊。 那本来这个铜钿替妈买衣裳的。 哎呀，那么侬没用了。 好了，不要客气了。 只有十一块啊！ 我铜钿赚了此地了哦。 哎，搿个铜钿哪能可以打发讨债去？ 爹爹啊，葛末侬夜里回去叫姆妈替侬想办法。这个一点铜钿侬就留着自家用吧。 好好好，那么我自家用了。哎，真孝顺母亲啊！我早就看出侬有搿种孝心了。 好了，你好让我上楼去替太太送药去了。 哎呀，看侬啊，像啥人管老侬一样啊！去吧啊！哎，师兄啊！侬替大家讲一声，陆贵一直嫌弃太太的毛病啊！ 我晓得了。 哎，师兄啊！ 啊， 我还想告诉侬一桩事体啊！ 爹爹，侬留着等一些讲吧。 哎呀，是侬自家的事体呀！ 我自家的事体，我自家有点啥事体啊？好吧，今朝索性讲讲清爽吧。 哎呦呦呦，看侬啊，又急起来了，真变成功的小子呀！发起脾气来倒呱呱叫啊！ 爹爹，啥个事体啦？ 侬不要自家样子。我劝侬以后要小心点。 铜钿也没了，还小心点啥？ 我告诉侬听啊，太太搿两日神色不对呀，看见侬老是不开心。 为啥，爹爹？ 为啥？为啥？当然有道理了，侬晓得吧？ 啥事体？ 老爷的岁数比太太懂得多。 嗯。 所以两个人不要好。 嗯。 大少爷不是太太养的。 嗯。 大少爷的年龄跟太太相处来有害。 哎呦，这个一点我老早就晓得了哦。 哎呦，侬还有不晓得的事体了？ 还有啥？ 侬晓得搿间房子里为啥不等人啊？ 不是讲有鬼吗？ 对，一点不错，就是鬼。侬晓得有啥个鬼呀、啊？ 爹爹，侬看见过伐？ 亲眼看见呀！ 真啊！ 哎，事体就有好几年。那是农委会到公馆里，有一日，老爷在康老院回家，年少爷带小家伙陪陪伊，深更半夜人困醒，年少爷 做啥？ 突然叫我伸路去，直到是客厅里向有鬼叫。那要叫我看看去，哎，我想鬼叫从来不曾听见过，运气是我生好奇，我披子衣裳朝外走，偷偷躲到走廊边，只听见屋里向好像有女鬼哭， 哎呦， 哭得嘞。气都透不住，我是一不做二不休，硬啊头皮从窗户缝里钻进去。 爹爹，看见吧？ 哟，就那个只台子上， 哎呦， 发乌发亮的羊足底，我是隐隐约约看得出两个鬼影坐一起，好像是一个男一个女，背朝外儿面朝里。那个女鬼子靠那女鬼身上靠，女鬼子低着头儿直抬起， 真啊！ 我是咳嗽一声，装装呆。两个鬼听见咳嗽就分离，那时候两个鬼里多少牙，是我看得来更仔细。 爹爹哪能样子的？爹爹，啥人啊？ 我看来清清爽爽， 哎， 那个女鬼啊， 哎， 就是此地的太太。 太太， 女的就是杜少爷。 杜少爷， 哼，鬼鬼鬼，原来太太要得杜 太太， 女的就是杜少爷。 杜少爷， 哼，鬼鬼鬼，原来太太要得杜少爷。从中央到鬼把戏， 不，我不相信，那一定是看错了。 哎呦，哪能会得看错呢？哎，师兄啊，侬应当想开点，再不要糊涂了啊！侬不要自家骗自家， 我告诉侬，今周家的人侪是这能噶。 不，不会的。 哼，侬忘记了，大少爷的岁数，这小太太六七岁呀。 我不相信。 好吧，相信不相信一个侬，或者我告诉侬，太太这两年神色不对，就是因为侬的大少爷。 爹爹啊，侬还是晓得妈来了，我太高兴了，侬要吓死我死了。 哼，看侬啊。等侬讲正经事体，啥侬倒发起脾气来了啊！还有真， 爹爹，侬真是。 哎，没，我闲话还没讲完了。 还要讲啥啦？ 等一等，㑚妈到此地来寻侬啊！ 妈到此地来寻我做啥？ 嗯，太太吩咐我叫㑚妈一下火车就到公馆里来啊。 太太叫我妈来做啥？ 不是我跟侬讲过了吗？说不定要领侬回去呀。 领我回去，爹爹，这个是为啥？ 哎，师兄啊，侬究竟不是一个小小人啊，做那个事体，自个要心里明白。太太要告诉妈。 爹爹，无论如此，你这家的事体不能把妈晓得的，爹爹。两年前，妈出门临走时。定万主来交代，叫你要好好抚养我，不许我到外头帮人来。谁知你偏叫我到周家地，不让妈晓得要心来塞。 叫师兄不要怕。有我爹爹在此，侬放大胆，太太不会来回头侬。哎，你晓得，第一个事体在那是我肚皮内，我曾经了那一米浪试过风。哼，以聪明人不会做出笨个事体来，你要欺负是我个好女儿。不客气，要把他的账目翻一翻，看看究竟啥人便宜。 爹爹，侬不能够吓着我。 我跟侬讲，周家除脱老头子以外，一个都不辣我眼光里。师兄啊， 哎， 方才我跟侬讲个闲话，这是我的猜想，因为他跟侬讲，听说那妈为读书为啥事，叫伊来谈谈。哎，也许不是为这个事体吧。 爹爹，侬听，饭厅里好像有咳嗽声音。 要不是太太，啊，这个声音让他我来了。 太太来了。 哎，不要慌，啥个事体都不要提，听见吧？我走了。 爹爹，等妈来去了，侬先告诉我一声啊。 对，等看见了妈，哎，啥个事体是做不晓得，晓得吧？ 哦。 不要忘记。 哦。 师兄啊。 哎。 看见太太，侬对伊讲，如果一直来看见太太的毛病啊。 哦。太太，侬下楼来啦？我真想拿爷替侬送到楼上来。 嗯。老爷辣书房里吗？ 老爷辣书房里会客。 啥里夜回来的？ 哦，前日夜里回来的。回来的辰光，太太已经困着了。老爷讲的，不要去惊动太太，叫我书房里向摆一只铺，老爷就困在书房里了。 哪能夜里也不看见伊啊？ 老爷一早就出去的，听说这两年每天到省政府里去开会的。太太要认老爷吗？ 不，两个星期没下楼来，这间房子变了样了。 哎。老爷讲了呀，原来样子不好看，把太太身体几样家具又搬出去了。这个样子是老爷自家摆的。 嗯，这只旧箱子又搬来了。 嗯， 哪能下头也这能闷热？ 哎，今朝一般天真热，一清早是乌云遮满了天，说不定下午会得落一场大雨的。 这几天为我的寄托。

辣这个窝里你可骂老了吧？ 不不老。咦妈，你来了想啥？ 我没想啥。 你说呀，气死来了。 谁来弄？师傅， 哎， 侬再替太太弄一张杯子来好吗？ 啊， 春儿，那为啥得侬客气呀？ 妈，我就是要想告诉侬。 你说呀，那 啊，我等等再告诉侬吧。这个房子哪能停弄热啊？ 大概窗没开吧。 好，我来开。 你说呀，不能开，老爷吩咐不能开窗， 开开。你一出去就是两年不回来，我连这个喜气也是不会晓得的。 啊，我来开。 师傅，侬不要动，让我来。 师傅， 哎， 我到厨房里去看看，今朝天老爷准备了啥个素菜？ 是太太。 春儿，侬不是讲要同妈讲闲话吗？那侬就讲吧。 妈，我一想。啥都我看没啥你你这个母亲不平常你大胆儿又想想又是只能同情我之长妈我要告诉你一桩事 啥 啊不我要与妈共商量 啥事体呀、啊吞吞吐吐的， 妈，我怕我讲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不，妈永远欢喜侬，讲吧。 妈，我现在爱上了一个人。 哦，爷妈， 你好像说我不应当。 妈，别人讲过啥，爱上啥人真不当。 妈。你是世界老乡子子他是我最最美的女子心里的人有谁念他懂得同情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与逆战最好的他不是出身名门贵气群同那娇生惯养的小心意是不一样 这姑娘可人不合适 她就是不认上当只因为她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她爸和尚所以的女子内挂她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侍奉这小姑娘 是的妈我晓得你家会笑我侬不会不同情我妈 奇怪 你以为我是吃醋发不应当 不那倒不难道你不怕你父亲不满意 我是既有就做主张 难道你不怕风言风语爱我当 嘿耶更不放在我心上 这一点打向我女子敢作敢为有胆量不过他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你爱上他他认为有夫配到了高门前 哦妈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自尊成就有智障 昨天我还向他求了婚。 求婚？向你求婚？ 妈，他说他另有爱人在心上。 啥人？一个啥人？ 我并没有向他们的心，大概总是林所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阿静，他会谁谁的欢喜我。 我的儿绝不能娶这姑娘。 思梦是个好孩子，你为什么要这样讲？他那思梦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寻娘娘。我只想要求父亲一桩事，将我的学费分一半，允许我帮助四凤去上学堂。 聪儿真是个小孩子，满脑子天真好自在，只怕你父亲一句话，打破你妹妹梦一场。 妈，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囡了，我一定要大爹爹讲。 好，侬这两年看见侬哥哥伐？ 我昨日看见哥哥，哦，伊叫我带侬讲一声，伊讲明朝要到矿浪向去了，因为伊忙，伊讲不到楼浪向来回头侬了。妈，侬不怪伊伐？ 为啥要怪伊呀？ 哎，妈，侬听，哥哥来了，哥哥。 病。 啊，侬有啥事体？ 嗯。刚不来嘞， 宋弟弟，爹没出去吧？ 没，哥哥，侬是不是要见伊啊？ 嗯，我在临走之前，再同爹谈一次话。 哦，哥哥，侬不要去，爹有客人来了。刚刚我见到伊，伊刚等歇要到此地来的，我们就在此地等伊吧。 好，那我先回房去写一封信再说。 有了，哥哥，妈好几天没看见侬了。难道是侬不愿意大家坐下来一道谈谈吗？ 聪儿，侬不让侬哥哥歇歇吗？伊是欢喜一个人坐着的。 哦，那也不见得，因为爹爹回来了，我恐怕侬很忙，所以 哥哥，侬不晓得我妈身浪向有毛病吗？ 侬哥哥哪能会拿我的病放辣身浪呢？ 好一点嘛。 谢谢侬，刚我楼来。 来了，明朝我要离家到矿上去， 你知我这是归期， 说不定在哪一天，也许要过两三年， 你到矿上去做啥？ 妈，难道是侬忘记了？哥哥本来就是到矿库的呀。 难道你要走的理由就是这一点？ 我好像待在家里太长久，心里烦闷， 因此想把家庭离。我怕你是胆子小，难道你已忘记这房子里曾经有鬼出现？ 哦不，我不忘记，我好像蹲在这个地方，总觉得有点心烦。 是啊，要是我还 恨不够，是我最能将革命套上衣。宋弟弟，我回房去了。 姑姑，侬不要走。啊，侬听，爹来了。看你怎么嘛。 嗯，哎，今天我都来了，身体回来好了吗？ 没啥，能回来好。 嗯，聪儿。 爹， 看看侬母亲的气色好不好啊？ 爹，我妈本来就没啥毛病呀。 嗯，这个两年来，时常去看侬母亲的病吗？ 可以。看侬好像瘦一点了，矿老婆公的事体哪能了？ 哦，昨天已经解决了，昨天早上复工没啥问题啊。 咦，爹，搿哪能陆大海回来门房间里等到要见侬啊？ 陆大海，此人有背景，厂房预备要将他开除。 开除？哇，爹。我方内同他的功夫觉得此人很有理，他不过是工人代表一份子向他开始。 红儿，所应该理人心，一人一百个青年人到此随便来发言，讲两句无关的紧要物，表示同情深爱你，与工人对我算时髦。 爹，这不是时髦，工人生活确实很可怜，他们为了自己谋生存，我家有个是同理，何必要与工人去争利？ 过了基本所谓的经济事，今日与我来谈经济，你可知道现在所谓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德国留过学，对于这方面要比你一知半解，懂得多一些。 爹，我听见讲，最近工人受了伤，父亲今晚肯发一力，这样做法我认为。 我认为，侬为我搞得太易多。你他活得很像你， 好吧，还有十分钟谁有客人要来见我，那有啥闲话要同我讲吗？ 爹，我想明早就到矿上去。 公司里的事体交代完了。 事体已经办事，要求爹爹能不能够给一点具体工作？ 真的要到矿上去，怕你吃苦是受不起。 这两年来工作得太舒服，让我到哪里去锻炼？ 好吧。如果你做工作应该要做到底，我不愿意你一笔身家背儿，即使此明天就同生子，做啥工作我再打电话来通知你。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体想跟侬商量。 啥？ 我想侬画费分一部分出来送拨。 哦，老爷用坐。 师傅。 爹。 侬等一等。 是。 师傅，叫侬几个洋人。 几号了？ 几号？为啥不送来啊？ 送来了，我没吃。 没吃？为啥？师傅洋人。 倒脱了，我家师傅倒脱了。 倒脱了？也还有吗？ 罐头里还有一点了。 嗯，去倒来。 是。我不想吃这个苦东西。 去倒来。 爹，妈不要去呀，侬为啥得那样子强迫伊呢？ 侬同侬的母亲的病，自家不晓得了啥个地方。哎，吃了药对侬的身体会得好吗？ 我不愿意吃这个苦东西。 师傅。 哎。 把药端到太太的面前去。 是老爷。太太，用药吧。好，先放那吃的。哦， 我看现在是要吃可以。 不，挪开，挪开。 吃可以。 哦，我吃不。 当着孩子的面前是不要省心。聪儿， 我吃不。 当着孩子的面前是不要省心。聪儿。把药端到我母亲的手里。 爹，我 去。 妈，侬吃吧，为了我，侬再吃一点吧。 不能留在我夜里吃吗？ 万一当了母亲的人，应该要替小辈想想。谁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该要替小辈做一个负重的榜样。 我吃饱了。 灵儿， 爹， 去侬的母亲把药取去。 爹，叫我。 取我来取侬的母亲。 哦，爹， 叫侬取我来。 哦， 我吃，我吃，我一天就吃。 聪儿， 爹、啊， 方才侬讲的是啥个事体呀？ 啥？ 嗯？我是说要侬弄一部分的学费分出来，这个是啥个意思？ 没啥事体。 嗯，难道身上就没其他新鲜的问题吗？ 没啥，是没啥。 聪儿，到哪里去？ 到楼上看妈去。 就敌人走了吗？ 对呀、啊，我走了。 去吧。嗯，回来到楼上告诉侬个母亲，是柯大夫要来替伊看病。 哟，妈不是已经吃了侬个药了吗？ 我母亲病很不轻，神经失常。柯大夫是有名的脑病专家，一定会看好侬母亲的病。到楼上告诉伊，听见了没？ 听见了。爹、啊，我走了。 去吧。师傅， 老爷， 我记得告诉过侬，你该房子里要没事体，底下人不要随便的进来。 是老爷。 窗啥人又开了？ 对呀、啊，大概是从里面开的吧。 关一张。平儿。 对呀、 啊。过来。是阿弥小心谁回来？是你在家做了一件错事情。 大姐，你哭啥？ 你可知道做错事？ 从地做过错事体， 哼，要敢做敢为敢对人。这上面有人待人侬，风言风语不好听。 爹， 吃侬是上道。 爹， 跳无常，多谢吃罪，真也不知门。我问你此事可是真，你应该自己要想想清。你的年龄将近30岁，要懂得是爱就上进。 明白， 你可知道你的名字为啥要叫平？ 对啊，我晓得， 刚讲一遍。 因为我母亲名字叫石林，她临死之际替我取的名， 为了你的生生母，把现在的捍卫我的要改正。我的家是最有实力的大家庭，我的儿女是吉利的好子孙，你是我亲手来教育，不愿就把人取代人。 真的没啥。 没啥，兵，侬讲个啥？ 哦，那就不必了。 相信你永远不会将我骗。听说你明天到矿上，为啥不带我一道去？ 因为并不想打算把你走。 侬明明晓得我早爱中要离此地，说不定明天太太就要为了我。 太太为了侬？ 嗯。 为啥？ 大概我做错啥事体？哦，也可能是我瞎猜想。夜作兴，他他是何意？并侬带我出去好不好？我晓得侬时常的今日起居何人了你？你一人在外少照顾，我情愿帮侬烧饭打菜，缝缝细细来侍弄你。 是我讲的都是来自我， 是王绝不离。倘若有人多为我，死亡立刻离此地，你不用背荆受迫在心里。 死亡弄得应该是死需要苦，是死是离，这几年以来有人 啥 啊拐进逼迫我，我自己恨的我自己，现在我刚刚有生气，放开了胆子爱上你，算是我爱上一个女佣人，难以捏造中美丽，尽管人家背后的人是非，只要我头上也心欢喜。 哦，对，侬不要难过，就是侬过去做错了啥个事体，我也不怪侬了。 是的。师傅，你有点眼眼的在那想啥？ 你少爷有把酒的，他们我嫁不一女，不女 的。我你哪能搞？ 也许侬听见很欢喜，因为我的年龄接近30岁，侬是48青春期。再讲我的将来不一定比他有希望，这就难挂念。 人家心里真难过，你还偏偏将人欺。你少爷是一个小孩子，我不能老是这样对付伊。侬又不许我讲明白，侬总要替我出主意。 我并不认，主子你不答应我讲。 可是你看见我与他在一起，你老是对我发脾气。 我神经浪当时不夸我，不人心爱真正记得心爱的人儿与白人在一起，哪怕是我的亲弟弟，要我割爱我不 愿。侬不要错，侬告诉我你究竟对我哪能，等我讲讲明白。 啊，我对我哪能？ 嗯， 叫我哪能讲呢？ 你讲呀。 好，侬讲吧，侬要我哪能？ 看侬，侬明明晓得我现在啥个都是侬的了，侬还要不能欺负你。侬要替我想一想，我心里的苦楚十分清。爹爹这位门我要是我自己有本分，妈只是欢喜我，也不许我出来帮别人。要是被他晓得我俩的事，我就伤了娘的心。有朝一日他们都不理我，叫我怎样能做呢？你咋对我非真心？我的苦楚要向红丝生， 师傅，你不要疑心我好不好？ 哦，你答应带我走了吗？ 不，师傅，我真是讲小妹话，你看不出我不能带你走啊？ 对，你要晓得有了侬才有我，没侬就没我。 好好好好，我现在一个人先走，等我到了矿上以后，我再想办法，有机会和爹爹讲明白，我再来接侬去。 是真的吗，平？ 是真的。 哦， 师傅。 哎， 今朝夜里向等一歇，我到侬屋里来。 哇，今朝夜里侬不能来，我姆妈要回来了。 那么我们两个人就不能来外面会一会面吗？ 也不能啊。今朝夜里，姆妈一定要等我谈谈家常的。 可是，明朝一早我要走了。 哦，那 那今朝夜里就到我屋里来吧。我想爹爹妈是困了外房的，哥哥不大住了屋里。今朝夜里我房间里不会得有人的。 好，那我来的辰光，仍旧吹口哨，侬听得清爽。 嗯，别，侬来的辰光看一看窗口，有一盏油灯。要是没油灯，侬不能进来，屋里一定有很多的人啊。 我晓得，谁跟侬讲的？ 好， 正十一点钟。 十一点。 哎，师兄啊，我真要寻侬啊。 嗯。 多少夜光吃过饭吗？ 嗯。 爹爹啊，侬寻我有事体吗？ 那妈来了。 妈来了。 嗯。 妈在啥地方？ 那门房里跟那姑姑讲闲话啊。 哦，我去看妈去，我去看妈去。 多少夜梦到要动身了吗？ 嗯， 我真想要送送侬了。 好，不必了， 因为侬平时总已经来照顾我呢。要是侬一走，我的师兄两个人不晓得哪能要去接侬了。 好、哦，又没动的用啦。 多少夜请侬不要讲笑话，我老实人欢喜要讲老实闲话啊。不相信侬问师兄啊，我不管名字背后，总是讲多少也好啊。 不也没啥事体啊？ 没啥没啥，我等了哈呆呆。杜少爷，侬晓得吧？师兄的妈来了，楼浪向太太要见伊呀。 哦， 太太下楼了。太太，毛病都好了啊？罗贵一直提起太太的毛病啊。 没啥，侬好出去了。 嗯，是。 好，我要回房去收拾东西去了。 等一等，请侬稍微坐一坐。 啥事体？ 我有几句话要同侬讲。禀，刚才个情形侬亲看见。我身受痛苦一天，往后期还要遭夜受折磨，一天两日还能受，整年累月日加多。无穷的时光，无尽的苦。 真的 下去苦更多，因此我离家出门后，你等我你早夜常想起，提起了往日的回头， 可是我一点不悔，我做事情从来 又对不起聪明的， 哼，最对不起的人，我倒反而轻轻的我已忘记了。 是啥人啊？ 是侬。曾经拥有过的梦，就是我。 侬疯了。 责任不不能见了心思家，就一个人奔去劈开了我。 刚这一些一女真可怕，难道侬家庭地位父亲体面都不够 体面？侬也讲体面，那周家门庭好体面，我十八年来看得多，桩桩件件在心头，柔柔恶恶我都清楚，我是生做事是生大，自己会把责任负，不像那周家的老爷们。做了坏事还要聪明的，表面上是正人君子有道德，暗地里是男盗女娼都会做。 侬 那周家都是伪君子，包括你父亲与祖母，不免所行都很多。你父亲要算第一个，他从前拥有人家穷姑娘。为了死我死不顾，你就是他的死傻子。 侬瞎讲！ 我有早有证有来路，十五年前有一天，你父亲走走糊涂告诉我，这个年轻小姑娘就是你的亲生母。你父亲为了她不要她。他一气自尽就得了，请看看，这是你的好父亲，这就是那周家的体面豪门。 侬记着，哎，好，好，好，好。 你父亲非但骗了你的娘，后来。他又走了我，我受骗走到大周家来，生下了聪儿生一个，周家好似我的娘，十八年岁月受折磨。来自青春一少女，如今 怎么得了心人错不懂，三年前你从湖山到此地，是你要我走上了这条路，是我这噩梦再不像噩梦，幸福也不像幸福，是你是你独生下来引诱了我， 请不要引诱两个字。 我记得那天半夜里在地盖房里亲口告诉我，你是痛恨你父亲，责望你父亲遭亡故，你是不不怕万下你冷处，只要同我一起过。 这个是我一时的情感冲动。 你不应该对我讲出此种话，我算你情中事，你何么？ 是我一时的糊涂，难道说侬一点都不能来原谅我？ 我不晓得，侬讲吧。 我希望侬不要走。 不要走，叫我那个处理拥有陪着侬。那这个一个家庭里，是我想到过去的时候，才可能活活的闷杀。 既晓得这家庭能够。 我是村里的一个母亲。 不是不是，自从把我的性命命运都交给了侬，我啥个都不顾了。不是不是一个母亲，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 如果侬以为侬不是我爹爹的妻子，可是我还承认我是我爹爹的女子。 难怪你此次要我看呀，这几天你故意不来看望我，我总以为另有事情嘛，原来都是些胆小怕事的无用辈，责怪我瞎了眼睛，今朝没有把你看清爽。 好， 听众朋友，沪剧《雷雨》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再会。Thank you.